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本周日首班车起将跨线运营，新的学期北京将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迁徙产载结束。在东京残奥会女子举重4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郭玲玲打破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本周日首班车起将会跨线运营，实现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车直达。周六晚上呢，地铁公司将会实施一号线和八通线的跨线道街工程，到时候呢，一号线的四惠东站、古城站，还有八通线的环球度假区站的末班车都会提前到晚上10点，四惠站的末班车提前到晚上10点半。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运营之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大家可以从古城站一趟直达环球度假区，全程时间约为85分钟。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说，新的学期北京将会大面积大比例的推进干部教师的轮岗，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该进行交流轮岗，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教师，原则上都应进行交流轮岗。交流的主要形式包括了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3个维度。轮岗的工作范围会逐渐扩大，东城区、密云区是第一批试点区，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东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100%交流轮岗。除了东城密云以外呢，下一步北京还将会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在今年年底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对于教师轮岗，大家关心的是学生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那么这个周期是怎么设置的？对此呢，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至少是1学期1学年，最好是一个成长的周期，比如说3年1个学段，在这样的学段当中保持教育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除了学生的教学质量，老师轮岗期间的待遇保障也很重要。对此呢，李毅表示，会将校长教师参与交流轮岗和工作绩效作为校长职级晋升、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晋升等方面的条件之一，在绩效工资分配当中予以适当的倾斜。北京市城管委今天下午联合了多个部门，召开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志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介绍了围绕条例实施相关部门接下来将要开展的具体工作。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这个条例呢是9月1号开始实施，那和以往条例最大的差别在于，它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还注重保障城市的活力。比如说呢，条例第3条就规定了，坚持保障城市活力和严格规范管理相结合，遵循市级统筹、属地负责、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这个管理原则，并且这个广告牌匾的设置呢，要和城市区域功能和风貌相适应，和街区历史文化以及人文的特色相融合。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呢，相关部门也正在根据条例的规定开展规划的修订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初稿，将按照程序向相关的部门专家以及社会公众来征求意见，同时呢也组织各区各地区来开展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这个设置规划的编制工作。目前呢，这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过程中，建成区要在3年内实现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全覆盖。另外呢，基于这个条例，相关的信息管理平台也正在建设，将会实时进行动态管理，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等等。 排便标识在这个排便标志在设置前呢，可以通过系统来上传设计的信息，方便政府部门对于一些比较重要区域的排便标志组织相关部门的论证和专家指导。另外呢，条例的实施以后，条例实施以后，执法部门也将会坚持执法和普法相结合，来加强法规的宣传和贯彻。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所谓的专家上门治病收取高额费用，海淀警方细致工作，打掉了这一四人组成的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近10万元。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案情介绍先来介绍一下。 今年80多岁的王先生呢，双腿膝盖疼痛，行动不便。前不久呢，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慢性病研究会的专家，专门治疗各种常见的老年病，可以上门为老人治病。那么双方按照约定呢，第二天上午一老一少两名男子呢，来到老人家中，对老人进行了针灸拔罐治疗后，自称专家的人呢，开始忽悠老人，说他有一种针剂打在两个膝盖上，对老年人的膝盖疼呢有特效。那么这种药呢，在三甲的大医院呢，两针需要20万元。现在因为是义诊，也是为了更好的回馈社会，回馈老年患者，只需要54000元，可以保老人这个20年腿不疼。那么王先生表示同意，向他们缴纳了54000元现金。当天晚上呢，王先生的孩子回到家后，确定老人受骗了，于是向这个中关村派出所报警。那么民警经过侦查呢，将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呢，自称专家的人呢，其实是在外地的老家呢当过几天的乡村医生，懂得一些简单的医疗知识。所谓特效的针剂呢，其实就是一些止痛药。他们是从网上呢买来个人的信息，每天呢给老年人打电话，那么一旦有人上当呢，他们便上门行骗，金额呢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民警现已核实案件4起，涉案金额呢近10万元。主持人。 好的，那么有什么防范提示吗？ 民警提示老年人就医治病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遇到专家上门问诊、热心人推销药品等情况呢，要格外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骗子所为。另外呢，接到类似电话呢，一定要跟子女商量，或者跟这个社区民警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呢联系，以辨别真伪。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再来关注一下，昌平区城南街道为了更好地回应群众诉求，积极建立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找准问题根源，搭建起与辖区居民的连心桥。那么今天我们将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城南街道为民办实事的精彩故事。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王蕊。王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故事。 好的。8月15号傍晚，昌平大雨磅礴。12345接到了昌平区城南街道邓庄村新会员宿舍小区居民的求助。小区4栋宿舍楼，100余户居民家中突然停电，正值用电高峰，要求尽快恢复供电。12345在接到居民们的求助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城南街道，街道即刻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经过了解，受降雨影响，小区马路对面一处线杆的电线打火，导致小区电路故障。社区主任宋国明等工作人员马上通知了居民关闭家中电源。电工安林杰跑到每栋宿舍楼关闭低压配电柜总开关，避免因电压波动从而给居民们带来的损失。同时，小区产权单位昌平区供销社有关领导及新世纪商城负责人火速赶往现场，并第一时间联系昌平区供电局等相关部门，安排专业人员对电路进行抢修。黑夜中，居民们各自在家中关注着群里的消息，这时候雨已经小了很多，突然有人说对面马路有人和车来了，还挺快。此时的马路对面应急灯已经亮了，灯杆下出现了一群人和各种专业车辆。安林杰社区的相关同志正在和有关领导沟通停电过程，雨停了，居民们有隔窗观望的，有到小区门口查看的，还有过了马路想凑近看一看的。你一言我一语，修电路的来得还挺快，咱单位通知的快呀。如今停电都有这么多人管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新会员小区有序恢复了供电。